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你好，我的朋友，夏日的周末早间，这些问候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您的如约守候。歌飞扬正在为你倾心上演。盛夏时分，酷暑难耐，纳凉算是犒劳身体最惬意的生活方式了。夏日纳凉是孩子贪吃冰棍汽水的借口，是外婆子孙把扇摇时的呢喃，是爷们儿壮汉在月光下或巷子口放风兜风的享受。我到现在还记得夏天初见西瓜流出汁液时的那种兴奋欢呼，也许那时的一切来得珍贵，而让人有了夏天的喜悦。今天我邀请你在音乐里来乘凉，暖场歌来听戴青塔带出的来自青海湖的清爽之风。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泉水清又纯，今天的这个清纯的版本来自歌手黄婉婷。最初是作为电影《黑三角》的主题歌出现，被很多的音乐人所青睐，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属于自己境界的理解和编配。歌飞扬今天要和各位来进行一场音乐里的乘凉。继续要分享到的这一片海风来自马小梦，渔家姑娘在海边，出自1975年的故事片《海峡》中的插曲，个人觉得这是这些年听到过的最清爽版本。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地露 和季如锦之后，歌手韩红的这一版《一江水》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路边老人若在世，他一定会特别欣慰，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的这首作品。跟海边不同，江边因为有了芦苇，有了偶尔秀气的花朵在水边点缀着稍显空旷的河岸，行走在江水边的感觉总是让人心生无限的惬意，有一种你若盛开，群风自来的舒爽。 好了，中场休息前的最后，我们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迅速降温，来听孙楠和谭晶共同讲述的《冰雪舞动》。这是为配合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筹备，丰富冬奥主题文化活动而推出的冬奥宣传优秀歌曲之一，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奥林匹克精神。李慧要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稍后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乘凉，待会儿见喽。 梦如雪在下，穿着内外大河河沙，一幅画整装待发，约定天写我们的童话。 爱如雪融化，东南西北世界再大，一个家五彩肤色绽放和他。 冰雪舞动，随阳光劈叉， 让每一个身影在闪电潇洒。 天地舞动，地球从东转到下， 每分开都是从小到大。每一个梦想能勇往直达， 天地舞动，世界始终是繁华， 梦一回首，复兴的中华。 香是他的发香，他是我在蓝色宇宙停止了流浪。

关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很多朋友熟悉其中的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但其中还有一首被忽略掉的好歌，在这个夏天听来会是格外的凉爽。这一朵伴着残冰和积雪共同盛开的雪莲花，让人钦佩它的顽强，花色洁白纯净，透着一种神圣感。这便是陈俊华、周强共同演绎的《冰山上的雪莲》。这里是为你倾心上瘾的歌飞扬，刘慧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关于夏天的古典音乐，我们听过很多，不外乎维吾尔第四季当中的夏，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海顿清唱剧四季当中关于夏天的部分，但是听多了难免会有一种审美疲劳。今天我来为你换换口味，呈上一批有着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歌曲。这一支来自歌手塔斯肯，为你讲述傍晚的贡奈斯河。 阿拉提的晚风吹动山坡，吹完贡奈斯河，刚好我的姑娘唱着情歌，一个七岁男孩大马走过，啼声纷纷洒落，他的声音里面山高水阔，小木屋房门紧锁，守着贡奈斯河，无人赶着羊群追逐绿色，好我的姑娘。 情歌。一个七岁男孩大马走过，啼声纷纷洒落，他的声音里面山高水阔。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花桥碧水晚，江堤柳丝长，微风轻吻荷塘，醉卧江南水乡。竹篙轻轻跌，小船入画廊，一曲丝竹小唱，醉卧江南水乡。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歌声里，我们来感受的是江浙地区的凉意，分别是来自歌手王丽的《江南水乡》，以及白雪柔情万种的讲述西子湖的水你慢慢流。其实我觉得音乐当中的乘凉也无非是试图用这样一种方式为您来搭建一个聆听的场，更多还是需要您自个儿的沉浸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让我们过得简单一些，再简单一些吧。一首李玉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莲花》，送给每一个需要爱的陪伴和供养的朋友，清新如你，恬淡如你。也会感谢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精彩的粤语留声，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